是这样，所以也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又说回之前那个电视剧叫《绝望的主妇》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国电视剧里面，就这个主妇总是非常紧张的，就是说她好像感觉生活应该还不错呀，但是就是说每天总是紧张兮兮的，总害怕天会塌下来的样子。 她没有一个自主的主动的一控制权。 对，其实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就是说她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到底是往什么方向走，几乎完全是老公说的算。那有的时候经济下行，这个老公失业了，或者是工资缩水了，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主妇就非常紧张，因为她这里是出纳部门了。 对对对那她花的就得少一些啊。 是的， 所以在家里面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。 对，所以有很多美国男人说哎，就是最近工作不顺也不想回家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就是回到家里老婆就会给他看账单嘛，就是说你看这些冰箱该修了，彩电该换啦，房顶又该修啦，车库已经坏啦，那这个时候看的这个人就非常的凶闷嘛。 是好，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专家肖天，跟我们分享了美国的家庭观念，美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状态，希望对您的海外置业、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，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。海外有个家，为梦想创造可能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AM774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，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